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了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本台的消息。经历了紧张的初赛与复赛，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于本月的23号开始登顶之战。33名过关斩将顺利晋级的广播新秀将迎来声音的巅峰对决，展现实力与态度，全力发声争夺冠军宝座。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比赛结果将现场揭晓。大赛将通过北京时间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近日，著名主持人教育人王芳新书《给孩子的50堂情商课》发布会在北京举办。王芳曾出版了《最好的方法给孩子》《最好的方法读唐诗》《最好的方法读唐诗第二册》这3本书，如今最新出版的这本书，它着眼于中国家长和孩子的生活实际，把个人敏锐的观察和丰富的教育实践化成一个个小故事，独创了50个提高孩子情商的实用方法。本市新华书店所有门店将逐步升级改造，其中王府井书店门口外立面将改造成中式斗拱造型，每层都会有特别设计。书店1层有咖啡区，4层是阅读体验区，5层是生态水吧，还将开设北京会客厅，提供特色商务洽谈、餐饮以及小型活动场所。北京图书大厦近日宣布，1期将全楼重新装修，2期也将开工，力争年底前以全新面貌和读者见面。来听记者唐思猛的报道。 点了杯咖啡，他边看书边做着笔记。 既是图书馆，也是书店，合二为一嘛。 20年来，北京图书大厦在行业内创下了多项第一，比如第一家实现全品种经营，第一家在1999年就开通网上书店，实现了网上支付等等。目前已累计接待了1亿多人次的中外读者。面对着互联网的冲击，读者需求和消费模式的变化，老牌的北京图书大厦也在转型升级，线下增加自助查询和结算设备，线上开通了手机微商城。对于这些变化，从开业就在这里工作的老员工刘丽很有感触。 原来没有电脑查询图书，所以苦练业务技能嘛，记每本书它的陈列位置。现在我们增加了非常多的智能查询系统，它会提示读者这本书在哪一个货架上。 北京发行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占军介绍， 关门了以后会有24小时的无人值守销售。另外，我们将引进全国580家出版社，数据对接、视频对接，它的出版计划、图书推荐都可以通过屏幕啊对接。还有呢，电子阅读可以借阅，一边阅读一边下单。 感谢唐思萌发回的报道。北京欢乐谷这个周末推出了门票特惠活动。原价118元的夜场门票，今天优惠为51.9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 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另外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古玩这个行业啊，是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领域，对于古代文明的传承、保护、研究、鉴赏，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但是这个本来相对阳春白雪的领域，一旦被假冒伪劣浸染，就立即转化成了低级下流的伪币制造者和骗子们的乐园。北京城的古玩藏家片白，也就是白明所著的《打眼》一书当中，说到过很多的打眼故事，都有被下套、被欺骗的例子。比如那件号称要价180万的宣德大缸，到底隐藏什么秘密呢？明朝宣德年间的瓷器为什么受世人瞩目呢？明朝出产的大缸到底哪一种才有收藏价值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既然要说明明朝宣德年间的大缸和瓷器，我们来说一说如何鉴别和它的历史文化收藏价值。明代宣德年间，也就是公元1426年到1435年，明宣宗叫朱瞻基啊，在位的时候，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青花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宣德皇帝本人是一个比较有文化素质的皇帝，工于书法，尤爱绘画。关于宣德皇帝擅长绘画，鉴于明宣德时期韩昂所著的《国绘宝鉴续篇》一书当中就说了，宣庙御笔有山水人物，有花果灵毛，有草虫，上有年月及赐臣名。据乾隆时期编辑的《石渠宝笈》和《密殿珠林》两本书记载，有31件宣德皇帝的作品。宣德皇帝自身的爱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艺术方面发展。除了画画，宣德皇帝还爱好蹴鞠、养鸟，为此景德镇御窑厂为皇帝生产了笔盒、笔管、菱花式笔洗、蛐蛐罐、鸟食罐等等，其制作精细，别具匠心，充分体现了宣德一朝高超的瓷器烧造工艺水平。陶说叙述宣德瓷道，此名窑极盛时也，选料制样画器提款无一不精，其烧制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被以后历代所推崇模仿。其实青花瓷最早产生于唐代，元代景德镇烧制青花瓷技术日趋成熟，到明代宣德时期，青花瓷在烧造技术上达到了高峰，以至于陶瓷界有青花首推宣德的说法。宣德青花瓷造型秀美，器型多样，主要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如碗、盘、罐等等，其中盘极雅致华贵，而宣德大缸则极为罕见。宣德官窑青花烧造数量上也是空前，据大明会典记载啊，宣德八年，也就是1433年， 朝廷一次就下达了要景德镇烧造龙凤瓷器443500件的任务，其中青花占大多数，由此可见当年的烧造规模和数量之大。产品不仅供宫廷日常生活之需，而且作为商品大量的行销海外，以及对国外入贡者的达赠，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好了，说过了宣德青花的历史，咱们言归正传，宣德年间真的生产过大缸吗？为什么在收藏玩者片儿白白明看来，人家请他去鉴定的宣德大缸是打眼之作呢？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就从片儿白这本打眼的书中挑出了一个叫做一只宣德大缸的离奇故事。下边有请大头相声实力演员郑思杰给您讲述一只宣德大缸的离奇故事。 有一年的冬天，天冷的是嘎巴嘎巴的，想一个人捧杯热茶在家里猫冬都不让你待踏实了，偏有朋友哭着喊着叫片白，说南城有个人家藏了一只宣德年间的大缸要出手，某拍卖公司已经看上了，出价180万。此缸的货主则表示3天之内可以让利给朋友。宣德瓷器，哼，谈何容易啊，搞古陶瓷的人谁不知道，经过明代初叶洪武的这个过渡期，到了永宣年间，也就是永乐宣德年间，那可得说是进了明代瓷器的鼎盛时期啊，尤其是那会儿的青花瓷器乃典范之作，人称永宣不分家，这玩意儿一直以来为后人追访，因为他们用的是进口的钴料，叫苏麻离青，烧出来的颜色呢特抓人。虽将近600年前的物件，可那釉色清亮，花色在釉下发出淡淡的幽光，给好古之人迎面打出2个字来：养眼。再说那画青花的苏麻离青料，人说比蓝宝石都金贵，其产地一说是西亚地区的波斯，也有说是非洲的索马里。有史为证，明代的时候，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是当时东西过往商船的避风港，从西亚来的商船带着许多可居奇货在此进行贸易，正好郑和的船队路过这里，所以郑和于明永乐年间从南洋带回来的苏料，很可能就是在这些商船上获得的。您瞧瞧，600年前三宝太监不经意间做了这么一笔买卖，到了今儿个还搅得一些人睡不着觉，一天到晚胡说八道的。片儿白懒洋洋的对来的那个人说，一呀，这么冷的天我不愿意动它，二来呢，我根本不相信咱们寻常老百姓家里头会有这等的好事儿。但经不住来人软磨硬泡，只好顶着凛冽的寒风跟着那个人去了。在车上，片儿白就闭着眼睛想，说来也是奇了怪了，为什么这种事情总是在南城发生呢？他自己寻思，可能是这些年来北京经过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以后，剩下的老胡同就属南城多了，胡同多自然故事就多。还没容等的片儿白接着胡思乱想，那朋友就捅了片儿白一下，嘿，别睡了，到地儿了。 片白懵懵懂懂的随着他走进了一条小胡同。寒风迎面吹来，打了个冷战，醒了，心想既来之则安之吧，保不齐也有奇货可居的意外发生。转眼之间就来到了一户人家，大门口站着三位老爷们，虽然个个捂得严严实实，但仍旧冻得是直流清鼻涕，看来是在门口等了很长时间了。看见片白俩人过来，这三位呢热情的相迎，拥进了屋子里。片白的朋友说，哎，各位，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白先生，古代陶瓷鉴定专家，今天您家里的玩意儿是真是假他说了算。屋子里的人都冲着片白来了，嘘寒问暖的，所有的人眼中都流露出了一种期待的目光。片白把朋友拉到一旁，小声的问，大冷天的出来是给你帮忙，怎么我倒成了主角了？说他们家的东西是真的我买不起，说是假的我还能从这屋子里站着出去吗？我可是上有老下有小。朋友和屋里所有的人都笑了，说，瞧您说的，把我们家当成威虎山了吧，咱可都是自家人，他是我表弟。主人一指片白那朋友，片白一看，哎呦，各位大爷，是表兄也好表弟也罢，等会儿我走了以后，你们到家谱上论去，我只是个陶瓷爱好者，懂得一点都不比你们多。老王，这老王呢就是片白那朋友，带我来是想跟大家一块切磋，大家千万别把我当专家。老王起哄架秧的说，你别瞎客套了，你都开博物馆了，都上电视了，在这儿您就是专家，你们说是不是？一家的人都嚷嚷着，啊，对对，表弟说的没错，白老师，里边请了您呢。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哎，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要说起来，片白这个人还真有点毛病，禁不住人家忽悠。其实骨子里没有一天不希望人家叫自己老师或者专家的。他有时候就想，他小时候他父亲语重心长的庭训，想要人前显贵必须背地受罪。如今白明真是人前显贵了吗？可他老人家已经不在人世了。有时候片白还真想他的父亲。就在片白忽然陷入沉思的时候，大伙就便把白明当事儿了，气儿都不敢大喘。老王就说，嘿，您别得了便宜卖乖呀，我们这儿没有金盘子，要是有的话一准把您给拖起来，就别小丫鬟现查端着了，还不给他们讲两句。片白狠狠地瞪了老王一眼，对大伙说，同志们，我真不是专家。什么叫专家你们知道吗？低着头在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里义无反顾地前进，知道这条胡同的事儿，自然就比别人越来越多的那个人就叫专家。我不是喜欢钻死胡同的人，不想一条道走得黑，所以我不是专家。人家就挑起大拇哥来，面面相觑地说，深刻，太深刻了，看来咱们今儿个是遇上真人了。片白吸着主人热情给点的香烟，才发现原来这小屋子里挺温馨的，干净利落不说，一看就知道主人是个细心人。为了招待客人，人家不仅沏好了香茶，而且还摆好了水果、香烟、巧克力、糖块。别忙，片白一看这也不像请自己来看东西， 倒像是参加表舅妈家兄弟媳妇儿他二哥的侄子的婚礼。盛情之下，片儿白感到十分的惶恐，就对老王说：“他表弟，这儿不像请我来看东西，倒像是迎亲的，回头别把我给当成姑爷了吧。”老王说：“哼，没死你，人家这是客套，拿你当回事儿，也是拿自个儿的宝贝当回事儿。”片儿白对人家主人说：“那您千万别拿我当回事儿，有什么宝贝您直说，我看得了就给您看看，看不了您再另请高人。”屋里的人就聚在一块儿嘀嘀咕咕，好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说：“白先生啊，今儿让您看这点东西，可能是您这辈子再也看不着第二件的宝贝了。是一口明代宣德年间的大缸，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怕招事儿，我们家老爷子把它用蜡封好了，就埋在院子里了。老人家临死前要我们给挖出来，现在这房子要拆迁，我们哥几个也该分家了，所以决定卖了。有个拍卖公司看上了，出价180万，可我们哥几个想了想，觉得卖给朋友啊更保险一点。”可这故事编的从哪儿讲都不能让人信服，整个一胡说八道，糊弄傻小子呢。但片儿白还必须得听着，还必须得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来，因为这烟也抽了，水也喝了，不把人家的故事听完，他不礼貌啊。这家人就你一句我一句，把他们家家事说了个天花乱坠。估计片儿白已经进入角色了，这才把他引进了内室，准备欣赏片儿白看到他们家宝贝时候激动不已的神色，然后跟片儿白或者跟他的朋友一起到银行提取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内室的正中间是一块地毯，地毯的正中间堆着一座小山，上面披霜盖雪的遮着一床白被单子，远看像魔术道具，近看像医疗垃圾，瞧着有点吓人。主人家小心翼翼的郑重其事的掀开了白色的被单，那惶恐劲儿好像是稍不留神就会得罪了他们家祖宗似的。待那个宝贝露出庐山真面目的时候，片儿白盯着这口大缸，别人就盯着他的脸看。片儿白没看出这个宝贝跟大明朝宣德年间有什么关系，当然他们家人也就没从片儿白的脸上看到激动不已的神色。这是一口深褐色的大缸，高约有一米，口径也得有个80多公分。缸的四周用沥粉的方法绘出了松树、仙鹤、宝塔、和尚等图案，看着就觉得特别的丧气。缸的口沿有一圈圈的封盖，就像老北京用的煤球炉子上箍的一个个的铁圈似的。说的是盛水的吧，不合制式。说的是腌菜的吧，又太讲究了。玩了20多年的瓷器，这玩意儿片儿白还真头回见着，但他心里头却明白这大概是个什么物件，只是不敢随便说出来。如果说明了，就怕人家一脚把自己给踹出去。 这件宣德大缸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片儿白为什么会断定主人家是在编故事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再加上那时候片白年轻气盛，不想叫人家小瞧了，于是坐下来点了支香烟，特平静地说：各位的心情我十分的理解，可怎么说呢，这东西它实在不是个正经东西。嘿，您这是怎么讲话呢？什么叫不正经啊？主人家明显有点急了，片白也豁出去了。这东西第一它不是鱼缸，第二跟明代不搭嘎。说明白了你们可别打我，这玩意儿是一尊装死人用的肉身瓮，过去庙里的僧人圆寂了以后要以坐字摆好放入瓮中，然后一层层的把盖子盖好了，再糊上石灰，或埋入地下，或藏于窑洞。这是出家人的一种丧葬形式。当年我学考古的时候在南方见过类似的东西，你们仔细看看这缸上的图案不就明白了吗？没等片白把话说完，他们家的女主人嗷的一嗓子就先叫起来了，并跳着脚骂：缺德鬼，我说这玩意儿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呢，原来是装死人用的瓷棺材呀！你们把这么个野鬼招家来了，还当成祖宗似的供着，晦气死了。片白赶紧劝呢：哎，大嫂您别急，兴许当年老家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看着好玩就收来了。哎，大嫂又骂：什么老家不老家的，跟他们的爸爸没关系，是这几个缺德鬼上礼拜花18万块钱不知道从哪儿买回来的，愣说是明代的鱼缸，值180万，这心眼缺的都缺到非洲去了。说着话他就使劲的拍打衣服，好像是要把晦气给拍出去似的。得，这故事一下子就被他们家女人给穿帮了。片白赶紧说：我说大嫂啊，您也不至于的，咱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您也不用害怕。那边几位大爷包括老王已然呆若木鸡了，烟屁都快烫手了还在指头缝里夹着呢。看他们这副德行样啊，片白忽然觉得挺可怜的，就开导着说：没事儿，没事儿，不是有个拍卖行要吗，别说180万，就是18000都卖，赶紧的。片白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出来就把哥几个给说哭了。老大抽抽噎噎的说：嗨，上哪儿找拍卖行去，我们上当了，我们哥几个每人凑了6万块钱呢，卖主说这东西能翻10倍，您看这事儿闹的，要不您再仔细看看。片白无言以对，只能陪他们长吁短叹。过了一会儿，他们当中有人问了：白先生，就算您说的对，它就是个瓷棺材，可它是不是也有点年份呢？片白只好说：对，他确实有点年份。那好啊，有年份就成啊，收着他早晚是古玩了。这时候片白说了几句最难听也是最实在的话：哥几个，咱可别再自欺欺人了，您想想看，把八宝山那个最漂亮的骨灰盒买回来放上200年，他成不了文玩清供，他还得叫骨灰盒不是吗？哇，这一回呀，他们家连男带女就全哭了，估计老人家过世的时候都没这么伤过心。顶着寒风，片白拉着老王往回走，老王一甩胳膊就跟片白翻脸了：姓白的呀，今儿你可是太不道德了，你不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们，瞧给他们难过的如丧考妣。可这只大缸哥几个刚搬回来的时候我也看了，觉得还是一件老货呢，怎么到你这儿成骨灰盒呢？片白翻了老王一眼：我这可是救人于水火，胜造七级浮屠， 让他们一天到晚的守着个类似骨灰盒的东西做发财梦，那才叫不道德呢。打眼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听劝告，一再的打眼，执迷不悟的打眼，将打眼进行到底。那老王就虎着脸，跟吃了只苍蝇似的咧着个嘴， 你骂我，你怎么知道我这外号呢？外号啊，对，将打眼进行到底。故事到最后呢，咱们还得说一下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瓷器。这两个朝的瓷器实乃是中国古代陶瓷中的精绝之品，非一般收藏者信手可及，岂不知求者万千，得者盖寡，世人稍微冷静思考便可明了此理，求真品却不从研习实践中获取真知，就好像人皆好生却不好养生之道，卖假货编故事骗人骗己，就好像人皆误死却不误作死之道，情同此心，心同此理，此之谓也。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片白白明的《打眼》这本书当中，买到宣德大缸的主人家可真是打了眼。那么宣德年间到底有没有值得收藏的大缸呢？宣德青花造型丰富，形体多种多样，富于变化，从几厘米的鸟食罐到几十厘米的大罐大缸应有尽有。要鉴别宣德青花有一条重要依据，就是看款制。宣德青花款制曾有满器身的说法，瓷盘无一例外全都有款，其他根据器物造型不同，在口沿、耳、颈、碗心、足底、瘤、腹部均有书写，早期为四字篆款，其他多写楷书，有六字款和四字款，六字款有大明宣德年制双行双圈楷书款，六字横款、六字竖款，四字款有双行双圈楷书款、四字横款、四字竖款、四字篆书款，主要是以器物足内中心的青花双圈、六字双行楷书款、大明宣德年制居多，个别用造。宣德年制四字款较少，民窑器大多书福寿及梵文。宣德青花款制字体结构布局很讲究，字与字之间距离笔画粗细适中，模仿晋唐小楷的笔法，颇有颜体书法之韵味，笔法是遒劲有力，书写工整，结构端正，字体清晰浑厚而古朴。古陶瓷鉴定家孙英周先生总结宣德款制，作有歌诀：宣德年款变器身，楷刻印篆暗阳阴，横间花似双单元，晋唐小楷最出群。楷书款大字多为撇短捺长，德字心上无一横，这是沿用汉碑当中的古体写法，德字左右两部分靠得很紧，看似不太协调，至字当中的一的横边不超过刀字，一字第四画的勾与第五画的撇不相连，篆书款书写极少，双圈往往有深浅，六字有的大小不一，字体清晰圆润，起落笔触呈尖状，德字心上有一横，宣字左边一点多不过横，右边一勾下垂，至字下部的一字一横较短。其实啊，龙缸制作工艺复杂，现代景德镇复制一口径100厘米高80厘米的龙缸，大约要用瓷泥500余公斤，寻常器具拉坯啊 一位师傅可以独立完成，可是大龙缸的拉坯师傅呢，要三位到五位，还要做成四段钢坯，最后将四段钢坯相接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件完整的大缸。嘉庆时期，昌南兰浦的景德镇陶录当中就记载，一口大龙缸要用整整的19天时间才能烧制而成，而且御窑厂对龙缸花瓶类的瓷器挑选极严，上交宫廷的百不得五，其余的全部砸碎。因为烧造大龙缸，明代的一位督陶官曾经被愤怒的景德镇窑工赶走，一名普通的窑工被奉为神仙，景德镇瓷工祭拜的一位神叫烽火仙师，他原本是一个真实人，名叫童斌，明代万历年间的浮梁里村人。他幼年读书，秉性刚直，因父母早亡，随投师学艺，在御窑厂做工。万历20年，御窑厂奉旨烧造青花大龙缸，久烧不成啊。当时是一个叫潘相的宦官监理景德镇窑务，监督烧造大龙缸。潘相假天子之命，对陶工窑户进行例外苛索，动辄鞭挞，甚至杀害窑工，窑工处境十分凄苦。随着烧造期限的临近，潘相更是变本加厉，陶民随时有性命之忧。窑工童斌看到同伴们的困苦，非常愤慨，纵身跳入窑内复火而亡，以示抗议。童窑的窑工啊，悲痛万分，决心烧好窑内的瓷器，以表达对童斌的哀悼。后来开窑一看，大龙缸果然烧造成功，童斌之死激起了全体瓷业工人的义愤，最终导致民变，全镇工匠群起焚烧了御窑厂的厂房，此举吓坏了潘相，这位督陶官只好偷偷的溜走。在瓷业工人的强烈要求下，朝廷为平民怨，缓和局势，不得不在御窑厂东侧修造釉陶灵祠，为童斌立祠，并敕封童斌为烽火仙师。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寒窗苦读收了谁的脸，兰亭又在落在你案前，你真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桥中别明月间，那藏头的是不忍独在前，留下枕边回味你去告别，四处飞很多年。